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为您播出潮起四十年系列节目，今天请收听邢超的散文与时代人物碰面。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莫里埃的剧本《贵人迷》改编的戏剧故事。 首先请欣赏邢超的散文与时代人物碰面。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在中国，青年形象的建构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相伴而生。中国青年因为在历史上担当了特别的角色，在历史的救亡运动中承担了对国家民族的使命，所以在近代史上的地位特别高。以70后、80后为代表的当代中国青年，他们亲历了时代的飞速发展，也见证了整个社会价值观与社会风尚的改变。他们的个体命运与内心起伏仿佛一面镜子，折射出社会变化的方方面面。近年来，关于80后怎么办，以及文学写作中失败青年的讨论一直不绝如缕。这一代青年人如何从一种虚无与颓废的普遍情绪中脱身，如何完成精神世界的自我救赎与超越，从而成为更加强大完整的自我，成了异常显豁而重要的问题。青年形象在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曾经历了由多余人、忏悔贵族到理想新人的转变。事实上，在任何时代，青年人对于自我价值的确认与建构必须经历一段异常痛苦的挣扎过程，这个过程中充满了迷茫、彷徨、不确定。然而只有经历并且超越了这些，具有理想主义精神的时代新人才能够真正塑造完成。作为一个标志，十一封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中的主人公陈金芳已逐渐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人物之一。小说中的陈金芳来自农村，进京后一方面受尽了同学家人的凌辱，另一方面凭借着惊人的毅力、胆量和一意孤行的果敢，一步步改头换面，最终变成了举止优雅、颇具姿色的女老板。目睹她窘迫的家世和困顿的少年时代的我，在20年后再次偶遇陈金芳，此时的她已经改头换面，成了艺术品商人陈雨倩。此后我多次出入陈雨倩的饭局宴会，见证了他八面玲珑的社交名媛生活，也最终目睹了他因为诈骗败露而自杀未遂及至被捕的过程。陈金芳到陈雨倩的发家史复杂隐秘而不为人知，在看似奇迹般的成功背后，埋藏的是由欲望、虚荣和孤注一掷不计后果所构成的深海炸弹。小说中的陈金芳经历了短暂的盛放和悲剧般的凋零，然而正是在这个人物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奋进，一种改变命运的努力，一种生命的原始力量感。他之所以感人，正是因为他明知在今天这样的社会现实中，生活在底层的年轻人想要改变命运何其艰难，但他始终不畏血泪。 几乎在同一时期，我们见到了初阳平。如果说陈金芳的身上散发着一种草根青年在面对命运时毫不犹豫的行动力，那么徐泽辰小说《耶路撒冷》的主人公初平阳则代表了这代青年知识分子在面对时代变革时的犹豫和迷茫，以及一种在内心世界中不断自省与忏悔的精神。小说中的初平阳以及他的朋友秦富晓、景天赐等来自相同的故乡， 成年后的他们如同这个时代大多数的年轻人一样，背井离乡，从乡村来到了城市。然而出于各种原因，这些童年的伙伴不约而同地回到了故乡。在这里，他们面对着各自的现实困境和精神挣扎。最后，秦福晓留在了花街，其他人再度离开。那个具有无限意义的大荷塘，在众人的一致同意下交给了秦福晓。借此，这些心怀愧疚的童年玩伴们完成了有限度的自我救赎。小说的主人公们经历了到世界去又回到故乡的精神寻找和成长过程，这个过程更是一种漫长而艰辛的自我确认。如果说到世界去是如今现代化与国际化形势下大多数青年人的共同理想，那么经由回到故乡，青年人重新找回了自己的根，也清楚了自己为何离开，又最终该回到哪里去。在故乡，他们回溯自己的童年与过往，痛苦却也是勇敢地面对自己的罪恶，进而忏悔，并最终获得了重新开始的勇气。虽然小说的结尾依然充满了困惑和困难，但正是经历了这种寻找和确认，小说中的人物以及现实中的70后一代才能获得新的看待现实与历史的方式。 在文学的世界中，出走回归不仅是一种经典的叙事结构，在内在的精神层面，重返的宿命更是一个魔咒，最终将人们带回了此刻与当下。在卢敏的小说《奔月》中，主人公小六在车祸后主动制造了失踪，这也给了身边的人一个重新认识他的机会。不管是丈夫贺西南，还是曾经不为人知的情人张登，在寻找小六的过程中，都完成了对这个最熟悉的陌生人的重新认识。小说最后写道，他总算是实现了他的妄想了，随便哪里的人间，他都已然不在其中。他从固有的躯壳与名分中真正溢走了，他一无所知，他万有可能，就像巨香刚生出来的那个婴儿。对于小六来说，与其说这是一次回归，不如说是一次重生。他重新找回了自己，完成了对自我身份和价值的确认。小六作为一个人物形象，最大的意义并不在于出走，而是回归。如果小六就此隐遁乌鹊，那么他不过是无数逃避现实的逍遥派人物之一。比这种逍遥更重要的是，他在深知现实的平庸与坚固之后，还是选择了回家。如同生比死更艰难一样，回归比出走更需要勇气。我们相信，再次回归之后的小六真正认清了自己，他的内心积攒了能量，完成了涅槃，因而成为内在精神世界的强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主人公短暂的逃遁与永恒的回归，虽然对于改造现实并无实际意义，但在内在的精神层面却完成了关于拯救与逍遥的辩证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书写青年一代内心的苦闷挣扎，书写他们在生活中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的人生态度，成了一部分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的写作主流。如同青年人正在面临的现实的挣扎一样，这是一个痛苦的生长、酝酿与积蓄的过程。直到近一两年来，一种具有内在力量感的时代新人形象逐渐浮出水面。 孙慧芬的小说《寻找张展》中，主人公张展在父母、亲人、交换妈妈眼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问题青年，但在同学申一申、聋哑学校的老师、癌症病人等另一些人眼中，张展几乎就是天使。是什么造就了这个青年身上巨大的撕裂感？孙慧芬以一个作家的无限耐心，结结实实地接近了他笔下的人物。因为父母都是政府官员，张展从小就享受着无忧的物质生活。但与此同时，父母对于权力的过分信仰、追逐，一方面让他们疏于关心孩子的内心世界，另一方面，他们通过手中的权力和自以为是的教育方式，强迫张展面对他们所铺就的人生道路。就是这样一个以不断的自我沉沦报复家长的孩子，忽然遭遇了命运的重击，父亲飞机失事，让曾经沉沦叛逆的张展开始了深刻的自我反思。同学于永博和他癌症晚期的爸爸又将张展推向了真切可感的生活现场。在那些被需要的濒死之人、残缺的孩子们身上，张展看到了希望，也看到了力量。 正如人民文学的卷首语所说，寻找张展是近些年来创作的一个艺术。在满地蝼蚁般的无力青年形象过剩的情形下，在密密麻麻淋雨者书写已成为一种纯文学恶俗之时，小说将以最为罕见的饱满可感、真切可信的新人典型的书写，成为作家自己文学履历上的现象级力作。而真正具有内在力量感的青年形象已经缺席太久、遍寻无望之时，终于找到张展，这也许会是一个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事件。张展这一形象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当下青年的另一个面向。以张展为代表的当代青年，在面对现实时勇敢地迎上，以正面强攻的方式对抗现实的残酷、生命的无常。正是这种勇气让他具有了自我反思、自我拯救的能力，也让他终于看到了个体生活的希望与价值。消极颓废地活着其实一点都不难，真正困难的是如何挣脱、超越沉重的现实和肉身，如何找到生活的光芒和生命的意义。感谢张展，正是他痛苦的蜕变和自动的自我救赎，让我们终于在当下文学中看到青年人重新焕发生机的可能性。 好了，邢超的散文与时代人物碰面我们欣赏完了。人物塑造是否成功是长篇小说成败的关键。邢超的这篇散文通过对陈金芳、初平阳等几个近年来长篇小说中成功塑造的形象出发，帮助我们梳理了当下的这个时代。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塑造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体现了作家对于时代的细致观察和深入思考，是作家与社会与读者互动的结果。如果这些人物能够获得认可，则说明他们身上的特质得到了共鸣。这些书写就是有社会意义和文学价值的，值得重视和思考。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莫里埃的剧本《贵人迷》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多数人刚过中年就会发胖，若尔丹先生也是如此，这是缺乏锻炼的结果。自从继承了父亲的产业，若尔丹先生少说也卖了大半辈子的衣料，每天不是丈量料子就是写账本，挣下了一笔十分可观的家产。不过若尔丹先生可不像守财奴那样越老越抠门，他很懂得享用，不单是享用，他还越来越着迷于能过上高雅、气派、风流的爵爷生活，做一个地道的贵人。大清早，若尔丹先生家的大厅里就挤满了人。这头一波是音乐教师、舞蹈教师和他们带来的伴奏队、伴唱队和舞队。要知道，如果对艺术一窍不通，就根本没有做贵人的资格。若尔丹先生十分懊悔没能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可如今再学也不算晚了。虽然若尔丹先生常常用些粗言俗语来糟蹋艺术，艺术家们也在背后骂他是个蠢人傻瓜，可是大家还是尽力为他服务，为他正在筹办的宴会排练歌舞。因为若尔丹先生舍得付钱，而钱毕竟是可以敲得叮当响的。就在若尔丹先生专心请教舞蹈教师怎样向贵夫人行礼的时候，他的剑术老师也来了。学点剑术不仅可使身体变得柔软和灵活，还能够像个真正的贵人一样能刺杀别人而不受别人的伤害。这在若尔丹先生看来也很了不起，他为学到这一本领而骄傲。为了在夫人面前显示一下，他与使女妮可尔斗剑，